有关修订的内容，他不想谈太多，具体细节到开会之后自有分晓，公布时会有说明。谭耀宗出发到北京开会前表示，如果开会时大家认为讨论成熟，冇乜嘢意见，修订就可能会表决。因为大家知道呢件事有一定嘅迫切性，本港未来一年要进行三次选举，即使人大常委会完成修订，仍需给予时间香港作本地修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明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起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难离难舍。喂，爸爸，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就遵守翻交通规则好唔好啊？啱啱好危险啊！ 唉，使乜啫？我踩单车啫，又唔系揸车，踩咗几廿年都系咁啊！小心啲就冇事咯。 梗系唔系啦，喺马路上面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 系咩？ 当然啦，你咁中意听香港电台，就多啲留意埋佢哋嘅交通消息啦，有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叮，系啊，叮一声，即系时间到啦，时间。刚刚好是9:08的时间就开始今天的2000靓歌再重聚啦。逢星期日的晚上，希望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时段。有三个小时的靓歌同你现场地分享。首先多谢阿乔先啦，那我们呢一个琴手就搞定，因为他坐了在个 grand piano 度。好悠游咁样呢就为我们的嘉宾。啊，有嘉宾今日是啊真是已经好耐好耐。我哋阿乔你记唔记得我哋几耐冇嘉宾啊？ 哇！ 我谂真系大大话话咗超过半年以上啦， 系咪 啊？咁啊，上一次即系最后一个嘉宾真啊，我都唔记得咗来到。不过好难得啦，就系、是、啊，本来咧喺 TVB 嗰度有人拍紧戏嘅，咁啊着晒啲皇帝嗰啲装咧，喂，唔好扮皇帝住，咁啊掹掹掹掹吓，即系将嗰啲皇帝嗰啲装束都掹低晒。不过嚟到呢一度咧，咦？佢今日又好似真系着晒皇帝衫咁，呢件衫咁靓，佢边个送俾你嘅咧？真系今日嘅特别嘉宾李隆基， 阿 Kelvin， 哇，好耐冇见啦， 好耐啊！ 阿乔又系啦， 系啦， 我好怀念你啲钢琴噶。 诶，你咧系我哋即系好多个月来，半年来第一个嘉宾， 系咪啊？所以多谢你上面， 唔好讲我多谢你啊！即系喺拍紧戏都会抽空嚟啦。 系啊， 咁啊呢个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所谓嘅嘉宾咧，全部都系朋友嚟嘅。咁你又特别系朋友之中嘅朋友， 识咗几廿年， 识咗几廿年有数。咁咧今日咧，即系我要赞赞啦，吓，即系佢啲皇帝衫都唔及呢件靓啊，呢件有心嘅，哇，即系嗰啲颜色多到咧， 唔系我选嘅，唔系我选嘅， 多数都唔系啦，佢啊嘛，有佢喺度你就啊，今日就真系好似个心好似做皇帝咁开心啦， 形象顾问 系，好有型嘅李隆基啊，吓，我谂住佢以为佢，咦，喂，李隆基，我。打叫你带埋吉他嚟，你知唔知啊？我以为你咧就可以带我上次送俾你嗰对牛仔帽啊，咁样啦。啊，点知一嚟到，哇，着件啫咁裤，我系咪发咗大大利？ 梗系唔系咧，发大家都知道而家最近环境嘅点啦，年纪冇 唔系你唔需要阴功，你唔会需要而家即刻发大嘅，因为你以前发过达，诶，发咗好耐达，即系发咗好耐啦， 心里富有。 讲得真啱， 真嚟嘅， 尤其是 心里富有得噶啦。 啊，咁我好羡慕阿基哥啦，佢基哥啊，佢咧就有好多只代表作， 系， 即系其实作为一个歌手咧，好多人都话哇，咦，如果有一首非常之代表自己嘅歌咧，已经即系一生无憾啦。 唔系呢个真， 系真嘅。 唱歌嘅人咧，最紧要一即系真系一生之中最低限度有一只系代表自己。 系啊。 好难得嘅，其实 真系唔系斗多，最紧要就系代表到自己。 咁当然啦，我成日都咁讲，我哋生于逢时， 系啊， 我哋生于嗰段时间，哇，所有嘅广东歌嗰啲作词人啊、写词人啊， 都 音乐都系做得好好嘅， 都系好好。 我哋唱歌咧最拉尾嘅啫，真系噶，系嘛？ 即系歌咧就即系差唔多行出嚟已经，哇！咁仲有个剧咧， 系 去愣住咧，咁啊即系双低益彰。 呢个绝对绝对。 咁所以咧，即系代表阿基哥嘅有好多首，呢一首咧就系差唔多应该第一首爆出嚟嘅歌，系咪？都未系啊， 都算噶啦， 算系啊。我记得系，我印象中咧喺丽的电视嘅时候咧，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啦，佢无线咧就抌咗一个好大嘅budget出嚟搞呢个 MTV 嘅。 哦，开始， 搞即系我自己都有。 呢个无线嘅呢只， 系无线， 唔系丽的嘅。 系啊，咁咧就。好多好多枪枪炮炮炸弹啊爆炸哇啲人又多 咦而家同而家近期即係拍咗一条咁嘅片㗎喎都你知唔知睇你有睇过啦近期啊即係係啊全部男子汉出晒嚟就係拍一条好长嘅片咁而家就多咗好多更多嗰啲现代科技啦咁当其实已经好难得㗎你嗰档你嗰次嗰啲阵啦。 当然唔係真係上阵㗎我跳到脚软。 真係你要跳埋一份、啊。 跳埋一份啦、啊、我记得有啲即係软直情一个即係电油桶一跌落嚟成个瞓喺度。 好呢只歌就係李隆基嘅代表作。 係 男子汉。 男子应该将重任当，犹如明灯，将光辉照四方。洪流中冲击谁能挡？抵柱是男儿汉，永不怕浪。大丈夫。大丈夫默默地去干，男儿汉，男儿汉，儿子要健康，也要是闯闯，是闯闯。默默追，默默干，默默地去干，和谁输，和谁输，那门徒砌上，豪前浪，豪埋装，哪怕对刀枪，对刀枪。 唯凭良心，青草比日月光；唯凭良知，此身不畏炎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富养亦能无愧男子汉。大丈夫默默地去干，男儿汉意志要坚刚，也要事闯闯，事闯闯，默默追，默默赶，默默地去干，和谁诉，和谁说，那满肚凄伤，豪情浪，豪埋葬，哪怕对刀枪，对刀枪。唯凭良心，青草比日月光；唯凭良知，此身不畏炎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俯仰亦能无愧男子汉。 真系咧，我成日都话咧，即系诶，唔好话即系有啲歌咧，即系其实佢有个即系好似人咁嘅生出嚟，有个命运。 嗯， 咁嗰只歌咧，就跟住话摆俾边个唱，咁嗰只歌咧就先至会红到咩程度咧？未知，因为冇人知嘅，因为第一个人唱就系你啊嘛。咁如果第二个人唱会点咧？啊，边一个唱咧？唔知，不过咧。我就想不到第二个适合得过你。我现在再听都是这么多年后呢，即是李隆基由把声音到形象那种刚强，哇，即是男子汉很重要啦。当时是这个劇集来的。 是啊，那个劇集。 TVB 这边是哪一个做男主角？ 李青山，我记得。 哦，李青山。 是啊，但很得意，他做完一套之后他就不做了。 唱歌都有啦，好多人都系一曲歌王啦，一曲歌后啊都有嘅。有时唱咗又唔知去咗边个，吓唔知点解吓。咁啊呢个系啊李青山，我记得有个咁嘅演员。 系啊， 咁诶讲诶有一出咧，又系有好多人都会捞乱两只歌嘅。你头先你个歌词里边都有大丈夫，大丈夫 系啊， 系咩？ 好多人捞乱嘅。喂，你唱只大丈夫好好听喎、 啊，系啊， 边只啊边只啊？诶、啊，大丈夫啦， 其实嗰只真系有只大丈夫嘅， 真系噶， 因为嗰个大丈夫咧就系电影嚟嘅， 系 啊，又叫做跳灰， 嗯， 咁啊跳灰咧有两只歌，咁、啊主题曲咧就系大丈夫， 嗯， 而插曲仲犀利就系问我 啊， 哇，问我我欢呼声有几多？咁咧就主题曲咧有冇人知道？你知唔知道边四个人唱噶啦？大丈夫喎， 大丈夫唔记得啦。 大丈夫咧就真系揾住个当其时做男子汉嘅陈恩健，系啊，佢嗰阵就啱啱即系都离咗职噶啦。 但系佢都系即系乐队出身噶， 佢梗系啦，梗系啦， 佢唱歌好正喎。 Philip Chan 梗系即系我哋差唔多第一香港六十年代第一代嗰啲乐队啦，佢哋飞仔 band 系，好似系第一队嚟嘅。 佢又唔知系咪第一队，应该 Anderson Nelson 佢哋咁上下啦，大家都咁即系咁高咁大啦。啊，咁啊之后先至系 Teddy Robin 啊，佢哋嘅 系， 佢仲早 嘅。系啊， 咁但系咧，佢咧就服务警戒啦，咁然后咧就离开咗之后咧就开始做电影啦。 嗯， 咁电影咧就。跳灰就是他有份演啦，有份策划的好像。咁嗰阵咧有一个集团叫 Bang Bang 噶嘛。 系啊系 ，Bang Bang 集团系。 Bang Bang 集团系啦，就即系做 fashion 嘅。咁啊做牛仔裤啊啲咁，但系另外再投资做电影咧，就拍咗呢一出。咁嗰个男主角叫嘉伦，有冇印象？ 有啲印象，有啲印象。 有靓仔，有靓仔嘅，有靓仔又即系靓仔差人咁啦。咁咧就四个人唱嘅，终于咧就系陈恩健， 陈恩健 宋豪輝啦， 啊，宋豪輝我記得佢， 啊，而家有見噶，我哋成日都見嘅，嗯，啊，Francis， 仲有咧就係，是，關正傑， 我以為淨係關正傑唱啲， 可能淨係關正傑都六個，但係佢哋原裝正版咧， 係就是，四個人， 仲有死咗，突然間仲有一個係邊個咧？ 整唔起， 我真係掛在水邊，我一定記得嘅喎，首先嗱，佢係關正傑、宋豪輝、陳欣健、黎小田。 阿黎小田啊， 佢作嘅咩？你讲，佢唱埋一份啦。 哦， 即系等于问我都系佢作噶啦，即系佢成出电影佢包起晒。咁，男子汉边个作嘅？ 男子汉系辉哥， 辉哥啦吓，因为 TVB 嘅 系， 即系好。我印象中有冇边只歌系以前啊？即系而家啦，唔系啦。以前阿辉哥年代咧，系唔系佢写嘅主题曲？ 唔系佢写噶，等我谂谂先。 我谂唔起啊。 有啊有啊有啊有 有噶有噶 哦，花定小英雄就唔系啦， 花定小英雄系 TVB 嘅，我成日都以为 TVB 嘅， 我成日都以为丽的嘅 TVB 嘅， 边个写啊？ 黎小田 哦啊系啱，你讲得啱，我都唱过一只黎小田作嘅无线主题曲嘅， 系 啊我因为黎小田就过咗嚟帮佢手， 系 咁啊跟住咧阿辉哥可能真系太忙啦， 系 咁啊分担咗系啦，咁啊啱啦，后阿小田咧就喺丽的过去， 系 即系未过去之前咧全部系。顾家辉 系， 因为佢忙嗰阵，我小田你帮下手， 咪咯， 咁啊，即系呢两大巨头咧，系即系为我哋香港乐坛， 系啊， 真系贡献量多， 绝对系， 大部分嘅呢啲主题曲就两个包晒， 咪咯， 因为一个丽的，一个无线，后来两个双剑合璧添， 咪咯，所以我话我哋生于逢时， 你更加啦，李隆基更加，因为咧李隆基咧话时话咧，先喺丽的唱晒黎小田嗰啲最 hit 嗰啲。知你同阿葉振棠 share 曬啦，跟住咧佢誒跳咗無線，你又去無線喎， 係啊，我去無線先嘅， 你先㗎， 我先， 咁啊佢又嚟喎，咁啊即係所有呢啲好嘅歌 係啊， 俾你唱曬。誒不過咁，我認識嘅李隆基咧，真係未係呢啲主題曲年代，未係中文歌年代， 係啊，好耐咯。 我哋揸住個吉他，一人揸一個吉他， yeah. 唱民歌啦， 啊、 你又唱 Rhinestone Cowboy， 是 我係唱嗰啲日本歌啊，唱嗰啲 Country Roads 啊，係啦、啊，卡姐嗰啲啊。喂，我而家有隻歌咧，即係想攞出嚟唱下。 好啊， 點解呢？因為點解咧？有隻歌可以充機嘅。 冲击 系啊，肚饿咧就攞出嚟就好正噶。嗱，我俾埋啲相你睇咧， 系咪 啊？咁真系，但有时咧就即系食唔到咧，就叫你太太画埋出嚟。 系 咁因为咧真系好似你今日件衫咁嘅。 系 嗰个菜式咧，系一个菜式嚟嘅。个菜式咧，哇！讲起上嚟即系说话长啦。我写咗成篇稿啦，吓即系关于呢只歌 嘅 歌 嘅 菜式。 這 个菜式咧就系、是、咧原始即系发明嗰地方就系即系嗰啲法国人咧就移民咗去美国， 系 咁咧就喺嗰个 发扬光大 啦，南部嗰度啦吓，咁啊喺嗰啲即系其实南部嗰啲都系乡地下嗰啲地方咧，就系将融入咗本地嗰啲菜式，咁、然后咧就系、是、其实系咧系嗰啲用饭咧鬼，即系西人好少用饭 系 啦，咁佢哋咧就捞咗落去，因为法国人都食饭噶嘛，咁嗰度咧就用啲饭，然后咧就有辣椒啦、菠萝啦，即系所有呢啲咁样嘅热带嘅地方嘅 啲咁嘅食物，反而真系 炒埋一碟， 系 咁啊叫炖饭， 系 法式炖饭，咁 唔系杂碎， 佢又系啊，又唔系杂碎，咁佢又唔系喺法国菜式嚟，佢净喺美国呢个地方， 系 即系喺呢个应该系东南部定西南部咧，我唔记得，总之系南方嘅地方，因为嗰度有啲色湖嗰啲湖泊啊啲咁样啦，咁于是乎只歌咧 系。 其实一道菜式就叫做 jambalaya 啊， 食得噶原来 我未见过，我知就知道。 我俾啲相你睇啊， 好 即系你好好靓噶，全部橙色啊、黄色啊，你知炒饭 系 啊，即系已经系好正噶啦、有少少泰式嗰啲咁嘅感觉 啊。咁、 但系咧，佢话唔系净系食嘅，佢话其实最主要就系话我去到嗰个地方咧，撑个独木舟去嗰度赴会开 party， 个 party 咧有嘢饮有嘢食啊有个靓女添，个靓女就 系自然哇！ 个靓女就系佢个女朋友啦。呢、只歌原装正版咧系你个老友、老祖宗老友 Hank Williams 啊。 系啊， 好耐噶啦。 喂，一齐食啦！ 哎，好嚟啦！ 开餐。 几 worry about you. Me gotta go me a mile. Me gotta go pull Peru down a pile. My phone the sweetest smile. Me a mile. Son of a gun with a epic fun on the bio. Jimbo Lila, Dorfish Pile, feeling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are the meal. Big guitar, filter jar, and the gale. Son of a gun with a epic fun on the bio. People don't find they know the place is buzzing. Came for come to see me even by the dozen. Dress in style and go hog wild me a mi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crawfish pie, and filet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erry-o. Big guitar, feel for jar, and big 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Down some fool in town, get me a bureau. I'm gonna catch all the fishes on the bayou. Hitch my mom by a phone, what she need. I'm son of a gun with a big fun on the bayou. Jumbo like a fish pie, feeling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erry-o. Big guitar, fill for jar, and be gay,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One more time now. Jumbo like clownfish pies, feeling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erry-o. Big guitar, fill for jar, and be gay,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哇，好美啊， 好美啊，好美啊！哇，即系呢个 party 真系开心死啊！有嘢饮啊，有 free food jar 啊，嗰啲咁嘅， 最紧要有女朋友 啊，女朋友个女朋友啊 ，Yvonne 啊嘛，系呢只歌真系好过瘾，叫做 Jumbo Lie 啊， 仲有好得意喎，呢只歌得两个 chord 嘅啫， 系啊。来来去都是咁啊，所以弹吉他咧学呢啲歌咧， 系啊， 开心死。 得两个骨，我初初就学呢咁嘅歌啊， 系嘛， 系 啦， 易弹。 我初初咧，我好细个就听你唱歌咧， 唔系嘛， 我已经学过你人生的苦与乐， 系咩？ 梗系唔系啦，差唔多同期啦，我哋 系啊。 人生的苦与乐，像那月的亏与盈。人有得意失败，路有宽窄不平。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借叹息。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宽窄不平。人事有轻提，定有好作为。年轻应多憧憬，怀着抱负。间荆棘遍地，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霄劲。 诗话嘅，佢话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当然路亦有欢杂不平。郑老师仲话，只要你意志坚定，万事可成。 Yes sir。 怀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知草径，人间荆棘遍地，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 呢一只就是阿基哥李隆基的其中一首，我认为我喜欢的代表作。 多谢你， 因为代表我们的歌曲之余，代表我们的人生。 没错， 真的讲得好。 嗯， 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病例，是去年十月底以来首次连续两日本地零确诊。但消息指出，有一宗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本地个案。另外，浸会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在社交专页表示，校方昨晚向学生发电邮，表示社会科学院一名学生染疫，他本月18号和22号到过九龙塘本部善行校园，分别在李兆基全理士艺楼109室和吕明才中心512室上课，在校园逗留期间有佩戴口罩。在番禺会所华人小学，在校方网页公布，一名参与今个月21号足球训练活动的教练昨日初步确诊。校方说，这名教练即是媒体报道初步确诊的浸会大学学生，同住家人检测结果为阴性。校方说，有6名小一、3名小二学生和3名教练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今日确定全部没有病征之后需要送往隔离检疫。本港再有接种过新冠疫苗其后死亡的个案，累计增至12宗。卫生署表示，一名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症、空腹血糖异常和肥胖的62岁男子，本月7号接种过科兴疫苗，昨日朝早工作期间被发现失去知觉，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初步诊断为心脏骤停。卫生署说，这名男子在九龙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接种之后在中心观察期间并没有不适记录，个案会按既定机制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作因果关系评估。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表示，死者有慢性心血管疾病，加上接种疫苗，至到死亡的日子相隔较长，认为表面上两者没有直接关系。明爱荔枝角职工中心表示，在疫情之下，基层市民开工不足甚至失业，政府将放宽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工时门槛，由144小时下降至72小时，但部分基层市民仍然不能达到工时要求，失去津贴领取资格。他们希望政府重新修订职津计划，舒缓基层家庭的贫穷问题。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宣布下月辞职，以便国会能顺利提前大选，期间他将以代理总理身份继续主持政府工作。事件导火线是亚美尼亚去年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爆发6星期军事冲突，帕希尼扬签署由俄罗斯调停之下的停火协议，引发国内要求他落台的示威。帕希尼扬本月初宣布，在同总统、 反对党领袖同埋执政党团队协商之后，决定提前喺6月20号举行嘅议会选举。佢强调，提前大选系解决当前政治困境嘅最好办法。帕希尼扬领导嘅党派联盟喺2018年12月嘅选举获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明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摄影师雷日升用镜头记录无家者的处境， 在无家者生活志展览向大家分享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 主办机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吴卫东分享到，今次的展览用了一种特别的策展方式，现场会设有床位间隔，还有由前露宿者阿坚搭建一个他以前露宿生活的设置，希望观众都可以亲身体会无家者的处境。 展览分为几个部分，包括流动的家，讲述无家者朝航晚拆的生活。 另一个部分消失的家就同疫情有好大关系，因为十点后禁堂食的规定，一向在通宵营业快餐店休息的无家者就更加无处容身。 而有一个床位是不是就等于有一个家呢？展览另一部分名为家不似家，揭示香港一些旧区恶劣的生活环境，低下阶层有时要栖身厕所上面的角仔，或者用几块板砌起来的床位上面，面对着家不似家的境况。 展览当中也都有探索少数族裔在香港面对的居住问题，以及疫情之下回流香港人的生活处境。 无家者生活志展览 即日起至6月26号逢星期六开放参观，深水埗宇宙街269号一楼。 详情请搜寻无家者生活志展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今日嘅天气咧又唔错嘅，25度嘅气温，湿度82%。而听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渐转多云，明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系23度，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升到29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而展望方面咧，本周持续炎热啊，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咧就有一两阵骤雨添。总之好似头先你讲一样啦，希望嘅心情同埋各样嘢都系海阔天空啊，晴朗嘅心境咧就为你带嚟美梦嘅。由而家到12点，二千靓歌再重聚都会有一啲好舒服嘅海阔天空嘅歌曲。因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李隆基， 系 Albert， 系几个。咁我今日咧就特别邀请啊几个，喂，记住带埋个吉他嚟播。咁好多人咧，我谂譬如你出去做 show 啦，都唔会讲呢样嘢嘅， 系 啊，多数都系，喂，即系吓拜拜皇帝啊，即系嗰啲 嘅。系啊，好多人记得我唱 咁啊，系啊，你即系喺乐坛出现唔系弹民歌， 系啊， 个问题就系咁啊嘛， 系啊， 因为我哋相识就系咁啫， 系， 应该好冇人知添啊，以前 真系好多冇，同埋好得意，我有咁嘅经验啊，好多次咧，即系登台 啊， 好啦。跟住我一拎个吉他出嚟，好多人去屙尿， 真系啊！即系喂，都唔，我都想听歌。李隆基系嗰啲， 唔系咯， 啊男子汉嗰啲嚟噶嘛？ 佢哋、觉得啲唔系佢哋杯茶， 唔出奇，唔出奇，系嘅。即系而家唔好话乜嘢，好坦白讲，我谂喺某一啲情况，好多情况，即基本嘅情况咧。如果攞吉他都还，即系我就还 OK 啦。咁但系你唱英文歌咧，已经开始就系、是、又系咁噶喎， 系咪？ 即系譬如你喺国内嗰啲live 啊啲咁样，即系佢哋好少听英文歌。 系， 咁你一唱英文歌咧，嗰、那个即系啲人就我你话即可能，我去洗手间先吓、即系嗰停嘅。 试过啦，我有喺国内又系唱，好似成场我唱咗一两只英文歌啫，跟住完咗之后，那个主办。唔系你做乜唱英文歌啊？咁样喎， 咁啊系嘅，咁嗰个文化唔同嘛， 唔同 啊。咁啊香港还好啲，因为而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我谂好多中意听英文歌嘅，尤其是喺收音机听，尤其是听我哋电台大嗰啲啦。 咁当然，其实即系我同你，我相信都有咁嘅感觉。其实有好多英文歌啊，我哋唔好讲政治问题啦吓。但系讲真啊，有好多英文歌真系好靓，呢个真 太多啦， 绝对 太多啦。即系尤其我哋呢一代，唔好话净系我哋啦，即系大家如果系资深嘅乐迷，所有嚟嘅，就算唔资深嘅，有啲后生啲乐迷，你谂起，张国荣啊，陈百强啊，即系你讲任何一个，即系我哋70-80年代嘅歌手，全部基本上都系唱英文歌先嘅，因为除咗当然系譬如阿姐啊、汪明荃啊、郑少秋啊，佢哋就另外一派啊，嗰啲一开始就唱啲武侠剧啊。电视剧啊嗰啲咁样，可能以前唱粤曲添，有啲吓咁。但系我哋呢一扎咧，即系你后期讲你许冠杰、林子祥、 仙道拉啊，中文都 唔识添，未唱过中文歌系好后期。 陈洁玲啊，你冚唪唥都唱英文歌噶啦。 因为嗰阵 Johnny 叶啊， 全部都系叶振棠都系。 系啦， 咁啊，其实李隆基都系。 系李隆基。 所以今日咧就喺呢个节目唔怕，因为我哋又唔系即系喺中国大陆开 show 收票啊，我哋免费嘅，咁啊，即系我好多时候都会有说播啦。我咁多年都好冇离弃过英文歌嘅， 系， 因为其实我哋嘅根咧，好有啲部分系由从英文歌而来。 呢个绝对系，呢个绝对 好多我哋好听嘅中文歌，其实系英文歌嚟， 系 改咗啫嘛，系咪？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好难得地，即系叫李隆基自弹自唱嗰啲歌，我哋要跟住一齐玩，好玩， 好 嘛？ 咁啊， 第一次我认识你，真系呢一只歌，所以我每一次你嚟，我都要叫你唱呢只歌嘅。 系啊，系啊， 尤其是嗰次喺大球场，我哋一齐，你又你唱个李隆基，自己揸住吉他，系 OK， 唔使乐队嘅 ，Rhinestone Cowboy。 I've been walking these streets so long。Singing the same old song, I know every crack in this dirty sidewalk's a Broadway, where hustle's the name of the game. Nice guys can wash away like the snow and the rain. There'll be a load of compromising on the road to my horizon. I'm gonna be where the lights are shining on me,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riding out on a horse in a star-spangled rodeo,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getting calls and letters from people. Smile can hide all the pain, but you down when you're riding a train that's taking the long way. Well, I dream of the thing I'll do, the subway's talking and a dollar talking inside my shoe. There'll be a load of compromising on the road to my horizon. I'm gonna be where the lights are shining on me,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riding out on a horse in a star-spangled rodeo,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getting constant letters from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Stone cowboy riding out on a horse in a star-spangled rodeo,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getting calls and letters from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and all of us coming over the phone. 因为那些歌曲就提及的那些真的 Rhinestone Cow， 因为有提及 Rodeo 这件事。 Rodeo 是什么呢？就是中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译，那些骑着癫马走出去然后斗内跌下来。 几多分钟。 现在还有的是很 professional 的，就是一种职业来的。 你还有？ 有，在美国。 颈都挫断 嘅，系噶，有好多人真系咁样嘅，即系命都冇。 系啊，好厉害！ 因为嗰啲而家咧，佢哋嗰啲喺美国之前有电视转播，有比赛，咁系有职业嘅，咁啊职业啊几赢咗几，即系赢咗几多次啊咩，全部有钱嘅，咁啊好多人睇嘅， 系嘛？ 当然即系嗰啲西部啊、西南部啊嗰啲啦， 啲牛仔中意， 啲牛仔好中意，咁嗰啲真係好犀利，因為啲馬未純之前咧， 係啊，癲嘅喎， 癲馬嚟嘅，正式癲馬嚟，你騎上去咧， 我知道佢淨係只可以用一隻手。 系啦， 掹住，你唔会两只嘅，两只你就输噶啦。 系啦，同埋咧， 一只手掹住， 嗰只手就要嚟平衡嘅。 系啊， 咁啊真系唔知道点样，即系好似成癫咗咁样，佢想发低嚟嘅。 系啊， 咁咧要差唔多，你如果能够超过即系十秒，已经好叻噶啦。 系啊， 好叻噶啦， 一出闸已经挫到你颈都断噶啦，真系噶，好犀利。 嗰啲就系啲牛仔，呢个 rodeo， 咁啊，即系呢啲系佢哋嘅文化。咁啊，即系头先讲嘅英文歌啦。阿基哥，你觉得咧，即系喺不久将来， 系 即系我觉得会，即系英文歌咧就逐渐咧就即系 fade away，fading， 即系慢慢淡出嘅会吓，即系我觉得会可惜，但系冇办法。 唔系，我都觉得会。一点解咧？讲真咧，其实而家即系近代啊，即系我自己感觉啊，近代好多英文歌都不像样。 而家呢啲歌唔系我哋讲嗰啲噶啦， 系啊，真系。 但系我好希望咧，就即系你话斋，我哋以前成长嗰啲啦，即系或者如果你玩乐队嘅 rock 嘅，rock 即系 pop 嗰边咧，即系由 Beatles 开始啦，披头士嘅歌冇可能遗忘咗佢啊。 系啊， 我哋仲有 Bee Gees 啊，好多唔同嘅乐队。即係英文歌多到咧，你即係嗰啲瑰寶嚟。咁就算唔係，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崇洋，唔係崇洋，而係呢個文化。 千祈唔好講崇，我哋唔好講政治。 我哋香港係即係崇好嘅嘢，崇優啊。咁所有我哋都係咁成長噶嘛。以前我哋都係讀緊英文噶嘛，係咪？ 每種文化都有佢嘅好處嘅。 咁個好處就係你學咗英文歌咧，我哋中文歌又識，國語歌都識喎。即係咁，所以咁咪叻過啲西人好多嘅。我哋廣東話佢哋冇可能唱，咁我哋都係叻嘅。所以我就贊成咧，即係如果而家啲小朋友咧，三種語言都學，講又得，唱都得。 係。 不过咧，好可能咧，我突然间见到呢只歌咧，我有少少唏嘘啫。但系我唔系太担心嘅，因为始终中意英文歌或者喺英文歌嗰度得到乐趣嘅，仲有好多人。咁呢只歌系叫《追忆》 啊，《追忆》 会唔会同你饮啖啤酒，会啊好似歌咁咧，好似阿 Lam 咁啊 ，Lam 都系即系英文歌人， 系 由头到尾都系唱英文歌线嘅。咁后来佢亦都好，我好中意佢个风格啫。將好多嗰啲英文歌，尤其是喺美國帶翻嚟嗰啲歌啦，民歌好多嘅。 係啊，係啊， 將個風格帶嚟香港，然後變成咗廣東歌。 冇錯，同埋嗰啲中文歌咧，帶少少嗰啲咁嘅 西方味。有嘅，你譬如你分分鐘需要你咁先算啦。 係啊， 呢啲擺明就係英文歌嚟嘅。 西味。 不過要佢作嘅時候已經有啲咁嘅即係情懷喺度，等於呢一隻佢寫嘅《追憶》真係寫得好。 好。 當年有佢嘅《老友記》。我哋香港乐坛真系，一个好大损失。林振强，佢写嘅，一齐追忆下啦。 童年在那泥路里身景看一对耍把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别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回回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然今思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能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里逗留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 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地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谁能原谅我的心，始终一生在心内逗留。 希望呢啲歌唔使真係咁惨情要去追忆即係飲啖啤酒，哎呀当年啊，我哋唱我哋識唱英文歌㗎阿孫咁樣同啲孫講㗎。等下爺爺唱啲英文歌俾你聽下我未聽過英文歌㗎，咁都唔出奇㗎，唔出奇 嘅真係。 真係唔出奇。咁頭先呢就真係啲歌叫做追忆啦，咁但都係阿 Lam 即係將呢啲西方味带嚟我哋广东歌。头先有 Rhinestone Cowboy， 咁啊，仲有另外一只你以前都有经常唱嘅，即系 John Denver 嗰只啦，都系啱你啲歌路。 系啊， 系啦。 咁啊，嗰阵时都好，即系都啲朋友几俾面嘅，啲听众 系 啊 ，Hong Kong John Denver， 系啊 ，Hong Kong John Denver， 你系啊，系我记得系啦，而家记得。咁啊 ，John Denver 咧就即系喺 Colorado 啊，即系嗰啲比较即系大自然地方咧，其实同你一样咯，大自然长大。John Denver 嘅花名叫做 郑丹发，郑丹瑞嘅大佬， 唔系佢系 Son of Mother Nature， 即、 yeah. 系 Mother Nature 即系个大自然啦。 系啊， 咁啊佢就系大自然之子。 系啊 ，OK， 我哋 Son of。冤浪李隆基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than the tree Younger than a mountainBl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et around.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thir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sed the days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now, she calls me in.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Drive it down the road, I get a feeling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Yesterday.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啊，好啊，多谢你，因为我 唱咗咁多年民歌咧，尤其喺演出嘅时候咧，我基本上冇机会唱二音和音嘅。 系，系你拣噶啦， 唔系冇办法啦，唔系啊，即系 主嚟噶嘛， 因为一定要每人有一个，即系好似踢波咁啊，即系譬如你天生你要踢前锋，你要踢中场或者守龙门嘅，咁你唔可以喂，我想踢前锋啊，守龙门嗰个唔得噶嘛，系咪啊？ 明白。 咁啊，即系所以以前啲民歌队都系咁嘅，即系分得好好，即系其实。在組成的時候已經決定了即是不會說我們組成一隊民歌隊然後呢就誰唱主音好沒有的即是你想想喂我們找過唱二音的我們找過彈吉他叻的啦即真的這樣的譬如我們找一把女聲即是這樣的 以前組即是 group 通常都是這樣的 當然 了啲 group 通常都係 㗎 ，band 都係咁啦， 係啊 ，band 都係㗎。 哦，佢彈 bass 啊嘛，係咪先揾佢咯？如果唔係會打鼓嘅話，你揾阿陳友嚟唱歌咁樣 咪咯，唔掉。 温下唔啱㗎，即係佢梗係啊輪下 B 啦，即係嗰啲咁啊，即係其實已經係編排好 嘅。係啊， 咁所以以前做民歌隊我都係冇辦法，我成日都話喂，你可唔可以我俾我唱得唔得？即係咁， 唔俾。 咁啊，即係演出嘅時候冇辦法啦，玩啊梗係有啦，啊即係。即系揸吉他唱歌咧，就真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啊？两个人好开心， 系 好容易就过咗一个钟头，好快嘅啫。一点钟新闻报道话，我哋还有两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 动当民众为死者高唱革命歌曲嘅时候，保安部队人员抵达并且开枪，在场人士慌忙走避，暂时未知有冇人死伤。有家属为昨日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被杀的示威者举行丧礼。当地传媒报道，在一些葬礼举行期间，保安部队人员尝试介入，有警员就尝试采取拘捕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Carrie 吴雨霏的访问咧，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女人啊，系会受到呢个亲情影响，真系好大噶。个仔锡佢，仲开心过老公送花啊！ 唔使呷醋啊，因为好多老婆啊都当老公啊系长唔大嘅细路啊。 想知多啲吴雨霏点样保卫家庭，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音乐说，彭嘉丽的音乐选择， 一定是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啦。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得到一首大热的作品，大家都认同的。 我跟住就解咗约，当刻我觉得对家人交代啦，对唱片公司交代啦，对歌迷交代啦，对当年的唱片公司真系好对唔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 喂，绿灯咯，仲唔开车？你系咪听收音机听到太入神啊？ 乜你见唔到有架救护车喺嗰边过紧嚟咩？就算我哋呢边绿灯，都应该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让路俾执勤嘅紧急车辆噶。 咁又系，我哋让一让，紧急车辆就可以更加早到步，分分钟啊，可以帮到手拯救生命。 冇错啦，你都唔好嘈住我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除咗听下边度塞车，仲可以了解多啲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是困或是为何，命中选着我，怎么了？到那日再没缠绕。听到声音说，若果受伤哭倦了，快将泪轻抹掉，会结疤了。无常奉献是你的寄载，从前内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争恋，再是伤泪，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藏在一生的上了难题，茫然大呼是要劫，守不住怕岁月太易燃烧。你怕见安慰，话生命多么重要，你的话使我前大笑哭了。无常奉献是你的寄载，前内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争恋，再说伤泪，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藏在一生的爱。想在，犹如为我争恋，再说伤泪，也许只半句，渐意我心藏在一生的爱，种种屈见。 多谢晒，唔该晒啊！天使永远都有嘅天使喺我哋身边，每人都会有嘅。希望大家都感觉到，希望呢个天使为啊廖启智祝福，因为我哋刚刚喺网上亦都收到消息，个零钟头前到嘅啫，知道啊智叔廖启智咧就过咗身。就因为胃癌啦，咁喺电视大家都会睇到佢，知道佢入咗院治疗嘅本身，咁就好可惜。咁头先咧就去世。其实阿智叔嘅戏啊，李隆基你都 有，我同佢合作过嘅， 喺TVB 嘅时候。 TVB 系。 咁啊，智叔就喺 TVB 出身啦。咁佢七九年嘅时候就参加咗无线训练班，好多人都知噶啦。咁后来咧就喺浸会大学咧喺电影学院嗰度咧做讲师，即系教做戏。咁啊啱，因为佢嘅演技实在系大家都赞颂啦。咁啊，同埋对于电影演艺非常之即系投入。咁所以佢喺九几年啦，我记得我系2009年咧，两次咧得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嘅两次啊，咁啊， 不过都大家公认嘅，佢演技真系好好，呢、這个真 系啊，咁啊，即系对即系演艺诶，同埋即系戏剧嗰种真挚投入， 系 难，即系好难得。咁啊，我哋不如我哋唱一只歌， 好 悼念佢啊， 好啊， 有隻歌叫做《戲劇人生》，我相信都好啱， 都好適合佢嘅， 好適合啊！志叔， 希望佢好走啦。願望常自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落，醉下来又醒觉，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 子叔一路走好，佢今年啱啱六十六， 啱啱六十六， 系六十六。OK， 我哋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咁我哋今晚都会即系有时呢啲突如其来嘅消息， 系啊， 我哋唔知点样准备最好。我经常都会，我呢一排又遇到好多啦。我哋电台又有个同事啦， 系啊。 是啦，好年轻，咁就我亦都自己有啲朋友啊，喺远方嘅啲朋友啊，咁都即係嗰个心情个起伏 啦。冇法嘅，老实讲呢、這个人生 知点样控制嘅，咁所以呢有时我都觉得唱歌啦，即係歌曲呢，譬如佢头先咁样有好多歌词都好重，好有感受。咁基哥不如你咁啊，反正人生曲以外嘅人生曲。就叫做《徐尚曲》， 好 都是阿郑老师， 系 佢讲得好啱嘅，即系有时嗰啲好似老生常谈嘅嘢，但系佢好好正气地，即系咁啱佢就好真挚地咧，真心咁摆咗落歌词里。 系， 咁你话呢啲好似咧，我哋啲长辈成日都讲噶啦，啲人生嘅哲理。但系你唔好话你唔系自己去唱翻或者系讲翻咧，你就知道件事，但系你冇跟住或者唔记得咗件事。 同埋咧，我覺得同個年齡都有啲關係。即係當你即係若太後生咧，你領略唔到。好似阿鄭老師同我寫隻人生曲咁，我以前唱冇乜感受。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satisfie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永远记在我心上，永远不会遗忘。希望大家的身边好朋友，虽然有些离开了， 是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 永远都记住佢， 大家系啦， 好似志哥 系啦，互相惦念，打个电话俾佢啊，点啊？疫情过得如何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吓，大家即系咁样，都系一种问候，但系一种关心。十点半嘅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一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在重聚 ，Albert 同埋李隆基等紧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艺人廖启智病逝，廖启智的经理人公司诚信娱乐发展有限公司在社交专页公布，指廖启智在今晚大约八点半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在家人陪伴之下离世。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病例，是去年十月底以来首次连续两日本地零确诊，但消息指出有一宗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本地个案。另外，浸会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在社交专页表示，校方昨晚向学生发电邮，表示社会科学院一名学生染疫，他本月18号和22号到过九龙塘本部善行校园，分别在李兆基全理示艺楼109室和吕明才中心512室上课，在校园逗留期间有佩戴口罩。而番禺会所华人小学在校方网页公布，一名参与今个月21号足球训练活动的教练昨日初步确诊。校方说，这名教练即是媒体报道初步确诊的浸会大学学生，同住家人检测结果为阴性。校方说，有7名小一、3名小二学生和3名教练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今日确定全部没有病征之后需要送往隔离检疫。一名属输入个案的45岁初步确诊女病人，前日获安排送到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她其后确诊，获安排到有其他确诊者的病隔隔离治疗。大约20分钟之后，医护人员发现她的基因排序测试未有结果，立即将她转到另一病隔独立隔离。中心昨日早上获悉病人对变异病毒株N501Y 呈阳性反应，中心说病人和另外四名病人在同一病隔大约20分钟，期间没有离开病床，亦都没有接触四人， 病床之間有布簾分隔，相信其他病人感染風險好低。五人目前情況穩定，中心非常關注事件，已經向病人解釋致歉，並安排四名病人單獨隔離治療及為他們安排基因排序測試。中心已經向醫管局通報，並檢討現時確診病人入院流程及隔離安排，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全國人大常委會聽日同埋後日開會審議《基本法》附件一同埋附件二個修訂。人大常委譚耀宗話：由於即將開會，有關修訂嘅內容佢唔想談太多，具體細節到開會後自有分曉，公佈時會有說明。譚耀宗出發到北京開會前表示，如果開會時大家認為討論成熟，冇乜嘢意見，修訂就可能會表決，因為大家知道呢件事有一定迫切性。本港未來一年要進行三次選舉，即使人大常委會完成修訂，仍需給予時間香港作本地修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明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三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阮请博士。大家都知道我们每日都要用纸的，纸张在哪里呢？树林嘛。其实在制造纸的过程里面都带来极大的污染，加上漂白的过程就制造了很多有毒的物质。造纸行业在能源消耗方面都排第五位的。咁如果你睇到世界一啲數字咧，喺堆填區裏面嘅垃圾咧，紙咧都佔咗25%嘅。差唔多要用5公升嘅水先製造到一張 A4 咁大嘅紙。你知咧，紙本身係有機物咧，佢去到堆填區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一個温室氣體嘅，我哋叫甲烷。佢吸熱嘅程度啊，比二氧化碳仲高21倍添啊！如果你睇美國嘅情況咧，佢哋用紙量都好驚人嘅，差唔多咧每年咧有8500万吨嘅紙咧係被消耗，即係等於20亿棵树咯。香港喺都市固體廢物裏邊咧，紙嘅廢物咧都佔咗20%噶，即係話每一日有2200多吨嘅紙咧係棄於堆填區嘅。嗱，但係如果你要幫到紙嘅回收商做得更好咧，有一種紙你係唔可以放埋喺其他辦公室用紙裏邊喎，我哋叫嘅熱感紙啊，呢啲印出嚟咧過咗一段時間冇曬色嗰啲單據咧，先期就唔好將佢混合喺普通我哋辦公室嗰啲白色嘅用紙裏邊。大家咧盡量去回收白紙，可以變成再造紙，啲樹林就消失得冇咁快啦。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笑住。 实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刚才我们不是看过呢前电影叫做跳灰嘛，即是这些警匪片啊。咁主题曲就係头先讲嘅大丈夫啦，嗰、那个插曲就係呢首啦， 係 呢首就係黎小田作曲，黄沾填词。 大丈夫都好似係黎小田曲， 都係黎小田作曲，一齐唱下啦呢个啦。 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问我苦有几多，令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都会高兴，无论点解会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 咁幾得意喎，因為呢真係太耐冇同佢一齊唱歌啦。即係其實以前機會都唔多，不過試過其實都。 係吧。 咁Grace 即係陳麗絲都係算係我師姐呀。 係呀。 因為我係佢係都係寶麗金。 哦，佢都寶麗金㗎。 寶麗金呀，係呀。咁呢我嘅第一個嘅 Martin 吉他呢， 係 即係以前啲彈吉他就知啦，我哋以前細個邊有錢買 Martin 㗎。 係呀。 最貴嗰隻。 咁囉。 咁呢點解會有呢，就係佢咧就以前系弹吉他噶，你知唔知？你估唔到啊，陈丽 诗 啊，系啊，识弹吉他噶， 即 系唱民歌噶，喺学校嗰啲，又系嗰啲咯。咁但系佢即系出道早过我。咁咧，跟住佢话：哎呀，喂，我有个吉他，唔系好想去，你让俾你啊，咁样。 哦， 诶，系咩？ 系 咩吉他 ？Martin， 哇，好啊，好嘢，因为嗰阵买新嘅咧，未买得起， 梗系啦。 好鬼贵嘅， 好贵嘅。 咁啊，终于咧就真系让咗俾我，但系惨啊，我就借咗俾一个同行嘅 producer， 系， 咁啊借俾佢话我要录音啊咁样，佢竟然咧佢个名字就叫做大头虾， 真系大头虾。 佢将我呢个 Martin 咧，即系 Grace 让俾我呢个 Martin 咧，就摆咗个的士嘅后边 个窗嗰度，唔记得攞。 窗嗰度咧就唔记得咗，就拜拜咗啦。 哎呀， 即系以前电无线电话都冇，咁啊点追咧？ 哎，阴公， 咁所以咧，即系唔知失落咗去香港边一个角落。咁好简单嘅啫，如果即系有人有一个 Martin 吉他咧， 系啊，写住欧瑞强， 冇写住，不过系咩印记啊？有胎字嘅， 系嘛？ 咁啊，胎字咧就系我以前咧有条嘅吉他带咧，系嗰啲即系懒系牛仔嗰啲咧，幼嘅，好幼嘅皮嘅， 哇！ 咁你咪即系染咗色，你先系会啡色噶嘛，好靓噶嘛。咁咧我就。有时候懒就咁删个吉他盒，好实噶嘛，就将嗰个带咧压住喺个吉他嘅面嗰度。点解久而久之就甩咗色？咁咧，所以我吉他嘅面咧有一行咧系啡色嘅。 希望佢唔好换嗰条带。 如果 系 佢唔会换带，佢要黐咗落去嘅色甩咗落去个吉他嘅面度啊，成为咗胎记啊。咁即系如果大家有揸住一个咁嘅吉他，即系辗转唔系话你攞咗我，而系咧。真系唔该打个电话俾我，我会即系希望可以用，唔好话用原价，即系而家已经唔知升咗几多倍噶啦啲吉他。 好 难 得添啊，因为点解咧？即系 有纪念价值。 几廿年前嗰啲吉他咧，尤其是马丁啊， 马丁， 尤其是马丁啊， 仲靓 啦，佢嗰啲木好靓。 冇噶啦，而家已经绝咗种，而家出嗰啲咧唔系嗰啲嚟嘅，以前系手做嗰啲，系嘛？咁所以呢啲都係情意結啫，講下啫，即係如果你得返即係好似呢、人哋嗰啲失散咗幾十年又重逢嗰啲兄弟姊妹咁樣。 冇錯， 喂喂，我哋如果呢即係遙遠呢即係祝福啊 Grace 啦，佢喺多倫多同阿師傅 啊，何守信， 何守信， 哎呀，一起啦， 双双对台 ，happy 紧，系头先你问我，我同李隆基系从你合唱，你唔介意啊嘛？喂， 系 阿基哥，咁啊，即系你讲起呢啲往事，我哋大把啦。 系 咁，如果讲起弹吉他，不如咁样啦。有一只歌咧，我印象中唔知道有冇人喺呢度唱过。我哋以前细个成日听听好多嗰啲嗰啲大歌手， 系 咩咩大歌手咧？范兰先、纳杜拉啊、癫马田啊，嗰啲怀旧嘅，即系嗰啲小佢。Crooners 啊，嗰啲叫做吓，唔知点译嘅，即系总之好声音好雄厚，好低沉，但系咧唱亲都系啲哇，好有味道嗰啲咁嘅歌，咁啊唱咧叫 Gentle on My Mind，但系呢个歌咧，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啲系福桑嚟嘅， 都算系福桑， 系啊，原本系福桑嚟 嘅， 好多啦，譬如嗰啲 Glen Campbell 啊，咩嗰啲都个个都唱嘅。 系啊， 先唱呢只啊！头先佢讲起弹吉他嘛，嗱你咦，你嗰个都系犀利嘢咩咩？25周年纪念啊！ 系啊，呢只又系 银禧纪念， 好嘢嚟噶呢只， 系啊， 把声好靓啊， 哦，靓声啊，哦，系啊，系啦，系啦，呢只啊，呢只 Gentle on my mind，OK。 Okay. Just knowing that your door is always open and your path is free to walk makes me tend to leave my sleeping bag rolls up and stash behind your couch. And just knowing I'm not shacked by forgotten words in bonds and instinct that are dried upon some lineTo keep you in the back rows by the rivers of my memory To keep you ever gentle on my mind It's not clinging to the rocks that I've replanted all the columns now that binds me Or something that somebody said because they thought we'd fit together walkingYeah, just knowing that the world will not be cursing or ever giving When I walk along some railroad track and find That you're moving from the back roads by the rivers of my memory For hours you just gendered on my mind Though the weak fields and the clothes lie and the jungle and the highway come between usAnd some other woman's crying to her mama Cause she's turned, I was gone But I still run in silence Till the joy might sting my face And the summer sun might burn me till I'm blind Without you what I cannot see you Walking on the back roads By the rivers flowing gentle on my mindOf soup back from the gurgling clanging couch ran in some train yard My beer rotting cold fire and a dirty head pulled across my face Three cup hands around the tin cans I pretend I hold you to my pretend fineBut you're weaving from the back roads by the rivers of my memory And for hours you just gentle on my mind Gentle on my mind， 系啊 ，Gent 系 Glen Campbell，Glen Campbell， 即系哇，你专唱咗好多 Glen Campbell 嗰啲名曲噶， 我中意佢，我好中意佢， 系啊， 不过好可惜佢都走 咗，系啊， 真系可惜。 系噶，我而家成日一阵播歌啦，即系我又冇刻意谂，但系我有时都谂下，依啲我全日播嗰啲，我好想播好听嘅歌，嗰啲原唱人都全部走晒嘅。 冇计， 唔系因为我哋播嗰啲系旧歌， 系啊，因为 中意嗰啲， 因为我哋中意嗰啲嗱，老实讲，其实喺我哋好细个嗰阵， 系啊， 就已经中意佢哋， 因为佢已经系好大个啦嘛， 系啦，佢已经好大个， 咁而家咁嘅歌，你而家好大个，佢一定系好超大个啦，即系如果仲在世，肯定都唔知八字头， 系 啊，咁 Glen Campbell 即系前两年先走嘅， 系， 咁但系佢走之前都有即系。好多即系有病啦，咁但系佢都坚持即系上台嘅， 系啊， 系坚持上台，咁佢啲家人都会话嗱睇住啊嗱，即系佢随时啊，即系讲明嘅，佢随时突然间个台嗰度咧，即系唔知做咩噶啦，唔系发台湾之前真系lost 咗嘅， 系啊， 系噶会嘅，因为佢有认知障碍，咁但系都离开咗，不过佢啊真系嗰个外形啊。就好有型嘅，成日都着件全套白色咁样嘅牛仔褛、牛仔裤啊。 佢留低好多好好嘅音乐嘅，同埋佢弹吉他好一首好吉他。 哦，吉他好叻噶！ 我记得佢有一次直接怼佢吉他喺个背脊嗰度 弹啊，弹 banjo 好识噶佢，好似咁。佢有一次同唔系佢有一次同一个 banjo 好手对啊。 哦，佢个女啊， 系咪啊？ 系佢个女， 个女识弹 banjo。 系啊，佢个女弹 banjo。 嗰次咧，佢又唔係個女嗰次咧，佢彈嗰只名曲，我即係好有機會，即係如果同一個 banjo 高手咧，就點咧？一個吉他對一個 banjo， 就有一出電影叫做《激流四勇士》。 哦，《激流四勇士》 裏面咧就有一個名曲，即係只係一 banjo 對吉他，大家鬥嘅。 咦，我睇過，但係我記得咗呢只歌。 係啊，呢個音樂咧係裏邊有一幕咧，有個佢有個演員咧喺度彈咁樣，咁啊，但係。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我哋兒時話嘅事。 Memory。 不過呢個你頭先唱嘅 Gentle on my mind， 係 即係相對嚟講，即係中文即係咩意思啊？即係點啊？咁有隻歌好相似， 係 即係個平常心， 係 係咪啊 ？Yeah， Gentle on my mind。咁用平常心去看待呢啲所有嘅周邊發生嘅事， 啱嘅，即係 雖然係不如意嘅事，好唔好想嘅事 ，take it easy 啊 ，take it easy， 原來係會發生嘅，尤其是即係譬如我哋播，哎呀乜呢只歌嗰個又唔喺度，即係我成日都有啲咁嘅感覺，所以用平常心去看待， 係啦， 所有嘅事，所有嘅人，所有嘅問。 浮梦世界如雾细透，月月七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分析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累，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想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航，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只单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累，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想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航，无需高低起跌升降，

是我的所有。 当然是Danny仔的歌啦，作词的呢就真的很久没提到他，应该他有很多非常之精彩的词。他是潘伟源，你成日记唔记得？ 潘伟源 不是潘元良，潘伟源 是潘伟源， 老师来的。咁他真的写了很多， 我都记得他。 唔记得是以为，他去边咧？其实很多呢啲咁嘅歌咧，我哋成日唱嘅咧，都是他写嘅。一生何求，其中一首很出名。原来潘入潘伟源， 潘伟源 正啊正啊， 姓潘都正嘅，潘安啊， 系啊系啊系啊，你好同佢好 friend 啦，系嘛？ 冇错冇错， 即系你成个即系田园潘安咁嘅款啦，系咪？ 我见到你咋，我睇住你潘安咁样， 你今日真系啊，好有型啊， 客气客气客气， 真系好啊！咁啊，阿乔。靓仔琴手潘安琴手啊，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吓，攰唔攰啊？你手今日咧弹啲力量都几即系好，系咪食咗好多饭啊？好有力啊！佢今日啊，真系。然后李隆基一阵间嗰啲先要有力啊，预告下咩佛山赞先生啊、碗花洗剑录啊、太极张三丰啊，一阵间见。 好。 透过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嘅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向中低收入国家捐出疫苗。数码文化媒体及体育大臣杜永敦说，英国目前没有多出的疫苗，但他承诺当有疫苗多出，会与有需要的地方分享。报道说，英国订购了4亿剂疫苗，按人口推算将会有疫苗多出。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目前主要希望协助的国家包括阿富汗、海地、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病毒或者不舒服或者是发烧，其实我们都建议是那个接种者是将那个接种的时间推迟，直至到他是真的退了烧了好返了才能接种那个疫苗。另外一些就是讲的是他本身有一些敏感的情况，我们有一个敏感的门诊是等接种者经过一些筛选和一些测试，跟住咧，先睇嗰个嘅敏感嘅门诊咧，系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全隔膜。 四样嘢，生老病死。所以头先阿基哥你唱嘅平常心啊，各样嘢都系继续唱啦，我 系 有。十一点零八分啦，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将会差唔多有十个字，先至到十二点。而家系廿五度嘅气温，而湿度83%，咁啊天气都唔错嘅。不过未来呢日子咧都会暖啲啦，热啲啦。听日大约最低气温23度，咁会升到29度，咁有间中有阳光啦，天气炎热添嘅，唔紧要。喺星期日嘅晚上，每一个礼拜都会有啲清凉嘅音乐送俾你。譬如有个人好有型咁样咧，就喺呢个元朗度出发，去边啊，阿仔？我孭住个吉他去流浪，去边度流浪啊？最多咪去东涌嘅，或者最多去天水围啦。原来天水围比较近。Yeah. 以前好似系咪冇？你细个时候冇天水围呢个名字？ 冇，未有，未有。 系即系因为有咗啲。 我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即系佢铲平晒噶啦，填平晒，但系都系啲泥嚟嘅。 哦，但系咧，即系已经填咗噶啦。 系啊，但系我哋喺嗰度放啲模型飛機， 哦，已經開始喺嗰度啱曬。 我點解政府咁好咧？填得咁大笪地俾我哋玩咩咧？ 即係其實就諗住就起屋嘅，就變咗天水圍啦。 冇錯。 哦，但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有印象，有啲名都好特別嘅，即係你屋企附近啊。 係， 我唔知道你係咪喺度住啊？咁誒有一元朗梗係知啦。 係， 有洪水橋。 洪水桥系好出名噶， 系咯，听咁得意嗰个名字，有冇有冇条桥？我去到咧，每一次经过都揾到条桥。 你问一问阿桥就知啦，桥知唔知啊？ 佢话I don't know, thank you. Thank you. 洪水桥喺我附近， 喺你附近，你嗰度系 蓝 地啊嘛， 蓝色嘅， 系咪 花蓝嘅蓝？ 即系 blue land。 No. Basketland 南地， 南地 点解叫做南地咧？ 唔清楚， 唔知噶。 清朝遗落嚟嘅，我谂。 哦，咁你咪原住民咧？ 唔系， 唔系啊，都系客家人。 我就客家人。 哦，系啦， 客家人， 客家人，系客家人就 孝听唔孝降， 都记得嘢。我都识听少少嘅， 系咩？ 少少，少少。嗱，一去得以前去得啲地方多啦，见到啲客家阿婆啦。 好多客家人嘅，其實 好多噶，成個新界咧。 係啊， 我以為咧就新界話就係咁講嘅。 係啊， 原來客家人嚟， 係啊， 原來客家人嚟。 嗯， 咁啊 ，anyway， 咁啊，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啦，即係著住一件好時尚嘅fashion 嘅呢個李隆基咧，就揸翻住個吉他，哇，咁樣先至可以咧，同我哋嘅音樂一樣，中西溝通， 冇錯。 然後咧就係經典。同埋現代，都可以混為一場。OK， 下面之心聲 係啦。 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榮華。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名里有善。 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 两句金句咧，系风味全香港，风味全球华人。 名里有事，终须有； 名里无事，莫强求。咁其实即系呢啲歌嗰个功能啊，唔好讲话，诶，就咪唱嚟听下，好听啊咁样，即系唔系一只歌咁简单。 系啊， 里边咧就有一啲可能一句，或者两句，可能一段，即系就算系其他嘅歌词，譬如话诶。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心可君可见漫天落霞， 名利世间似雾化。 有意境，又有哲理。 我觉得佢直情系好似打印机咁 啊！系啊， 深深咁印在你个心里边。 系啊，即系你由细听到大啦，又好点都好啦。咁啊，呢我成日都噏到就话呢啲诶，老师有讲嘅。啊！有啲老人家有講，但系你有冇感受到先？ 唔係佢最好就好在咩咧？個 melody， 貼切， 咁啊貼切嘅， 又將呢幾句話係啊咁啊黐喺你個心裏邊啊！真係好嘢，真係命裏有事終須有， 命裏無事莫強求。 同埋 last 嗰句，我覺得都好合我哋，即係我哋嘅，即係做我哋呢行嘅人。 係啊。 名利息间 似雾化，不过如果讲起许冠杰嗰啲歌咧，即系咁啱啦，即系我哋嘅年代啦，即系我哋揸住吉他咧唱紧英文民歌，点解突然间有个师兄啊？点解有人喺度唱中文嘅咧？又但系又系好似我哋咁样弹嘅，又咁样唱民歌咁嘅。哦，原来就 系 许冠杰，多谢阿 Sam 啊， 系真系多谢佢。 不如咁啊，跟住落嚟都系佢啊，整多只， 好。 呢只咧就后来都有人继续翻唱，嗰个歌嘅生命咧好长嘅， 系 啊，即系呢只好似系咪张学友同埋同边个合唱嘅写得，唔系陈慧娴啊，《夜半轻私语》咧，佢哋再唱嘅，好多人都唱嘅， 系啊， 咁诶再重录添，都系当年啊 Sam 嘅一首好流行嘅歌， 好。相思似雾雾雨，抑郁苦恼日语作首诗，写篇艳丽言词合理意，直以表心痴。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声倾诉实在唔容易，依稀往事现犹在我耳，愿理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纵知良心知， 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醉亦会乱神志，怎去相对有若藤前树，衷心暗示祈求亮初珠，夜半轻私语。心知，从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醉亦会乱神志，怎去相对有若藤前树，衷心暗示祈求亮初珠，夜半轻私语，夜半轻私语，夜半轻私语。 夜半轻私语，诗是诗人，诗人嗰个诗，即系如果你电话都有嘅吓，即系但系人哋睇唔到听唔到嗰啲。而家兴啦，而家有无线电话可以咧，啲小朋友啊，后生仔，以前咧喺被斗点倾电话咧， 咪咯， 而家得。 而家得 阿妈唔知咁啊，仲未瞓，熄晒灯咯，瞓咗咯，行到佢喺被头嗰度， 有埋蓝牙添啦，都唔使拎住佢手机， 喺里边睇又得，有灯啊嘛，真系都几方便。 科技嘅先进。 咁啊，头先只歌咧就有两三代人啊喺度翻唱《夜半轻丝雨》。讲起呢啲即系民歌风格嘅嗰啲歌咧，你觉得呢，即是以前应该都冇后悔到唱咁多英文文歌囉。 我绝对冇后悔。 即是唱出嚟嘅风格係。好老实讲，如果你唔係唱嗰啲歌呢，你唱呢啲歌就冇味道。 因为点解呢，我觉得呢好得意嘅。咁唱好多啲英文文歌呢，反而你即係你自己个音乐感觉好特别嘅。你咪当你唱返广东歌呢，你都会带些少呢啲咁嘅味道。 其实就啱啱，即系我觉得就咁嘅，因为我哋而家所谓我哋唱嗰啲，头先一路成晚唱嗰啲所谓广东歌咧，尤其是如果你倾向许冠杰啊、林子祥啊，即系呢一类啦、关智杰啊呢啲咧，基本上咧，因为佢哋唱英文歌最阵， 系 可能作嘅时候咧，已经系将嗰啲英文歌嘅感觉， 系啊， 差唔多曲式，带过嚟，然后佢演绎嘅时候咧，你唔会听到林子祥。可以鄭少秋咁唱歌噶， 冇錯。 甚至羅文咁唱歌，佢唔會噶， 唔會嘅。 佢一定會係好似唱英文歌咁樣， 係 啊，即係佢求其一隻都係好似唱緊英文。不過聽聽下，好似係廣東喎，係即係其實即係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唔係話我哋因為唱英文歌，所以我有啲味道帶來，而係根本我哋作啊唱嗰啲成長嘅歌咧，全部咧都係英文底，溝咗啲。我哋香港嘅中国嘅情怀入去。 係呀。 再者嗰啲呢仲犀利呀。即係譬如你成日都我譬如林子祥最多呢啲例子嘅。即係将中西合璧。即係咩在水中央啊，千支针刺在心啊，呢啲呢先犀利。即係好似西人唱中文歌咁。 我觉得佢有一首歌就好 typical， 这一个夜。 哦，那些是 blues 啊， 系啊，成日都鬼佬都 blues 嘅， 冇以前冇呢啲嘅中文， 冇 呢只，只一个夜， 系啊， 我一个人， 系咯，为何是你？ 咪好嘢啊呢啲歌，系啊，好嘢， 啲黑人好似啲黑人味道咁， 正系南， 系啊，但系好听喎，讲 好听， 广东歌嚟讲， 唔系太多，即系我就。几中意呢啲嘅，譬如有时，我觉得阿夏韶星咧唱呢啲都啱嘅， 啱佢把声。 佢啊，如果揸住个电吉他咧，嗰直情系唱，即系因为呢啲本身咧系即系西方甚至系黑人嘅歌曲嚟， 冇错。 但系用中文唱咧，真系好 有味道， 好特别，即系好难中嘅，即系等于好简单。坦白讲咧，即系譬如话以前，一啲叫做 譬如佢哋 R&B 好興，即係新一代嘅歌手咧，哇！一講到 R&B 咧，就覺得咦，好好嘢，好嘢嚇，即係嚇，即係高檔啲啊，或者係好好有味道，好有音樂感。阿喬係咪啊？系咪啊？笑啦佢吓， 笑紧。 佢都系嗰个年代嘅，啱嘅。佢哋一弹啲 R&B， 即系 rhythm and blues， 即系节奏怨曲啊。咁但系如果用中文唱咧，即系用广东话，尤其是咧，我都好难，我啊感觉唔到，即系我感觉唔到佢哋两个可以融到一齐。即系国语都还，即系你陶喆咁样啦，咁佢好好掂嘅，因为佢根本就喺美国大嘅， 系， 即系佢根本系仲。直情系唱嗰啲歌嘅本身，不过用 国语好啲， 跟住用国语嚟唱咁解啊。 系啊，国语好啲， 好好多。但系广东话真系比较难教， 系啊，难教会。 系啊，但系我哋广东话就有自己嘅一种风格啦。系啊，我哋啊，今晚李鸿基咧就将我特登咧就邀请你用吉他嚟唱下英文歌，就唱下中文歌。一个唔觉意咧，突然间变咗古装，真系嘅。呢个系我哋香港嘅特色。其他地方冇嘅。喂，唱日文歌听下。 又好啊，我哋记得都好多啦，譬如 Brothers Four。 系四兄弟。 四兄弟。 嚟 嚟。而家暂时我哋两兄弟先啦。 系两兄弟先 ，OK。咦？夏天嚟啊，收割嘅时间到啦。 A time to be ripping, a time to be so.The green leaves of summer are calling me home. But so good to be young and to be close and a plenty. While the fish were jumping as high as the sky. The time just for plantingA time just for plowing, a time to be calling a girl of your own. But so good to be young then, to be close to the earth and stand by your wife at the moment. Just for ripping, the time just for sowing, the time to be living, a place for to die. But so good to be young then, in the season of plenty, and the catfish were jumping aside. As the sky. Green Leaves of Summer 是 The Green Leaves of Summer 四兄弟 Brothers Four 的名曲来的、他们都在乡下地方住，所以呢收割的日子、播种的日子、他们全部经历四兄弟一起夹手夹脚。如果講起 Brothers Four 咧，我哋都係唱好多啦 ，Peter Paul and Mary 先啦，跟住咧 Brothers Four 都好多，我都好中意佢哋嘅。咁佢嚟香港，我都有睇嘅，即係一定去噶啦呢啲係。哇！喺民歌隊嚟香港，喺利舞台睇佢哋， 係 好舒服嘅一隊樂隊。你唔需要話爭啊邊個唱歌好叻咁使嘅，四個一齊， 好和嘅， 好和嘅四部音， 四部音好和嘅。 如果講 Brothers Four 咧，有一隻最簡單嘅歌，咁啊亦都係名曲嚟嘅，即係以前啲美國總統都話：，我最中意呢首歌，嗰個叫 Nixon， 咁佢話一生人最中意咧就係呢只叫做黃色小鳥 ，Yellow Bird，The Yellow Bird， 阿 D.K. 啦，阿喬，我哋飛高少少，佢呢度寫住 C， 我覺得 D 會好啲，D.K.，Yellow Bird。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 sit all alone like me. The Did your lady friend leave your nest again? That is very sad. Makes me feel so bad. My guitar is out of work. Who? I can't play guitar. You're more lucky than me. 因为你有个吉他嘛， yeah. 你弹嗰啲嚟啦，继续啦。 系。 I also have a pretty girl. She's not with me today. They are the same, those pretty girls. Take tenderness, then they fly away.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 sit all alone like me. Better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 Pick a coming soon, pick from night to noon. Black and yellow you like banana too. They might pick you someday.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 sit all alone like me. Let her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 Pick a town and soon take from night to noon. Black and yellow you like banana too. They might pick you someday. Yellow bird, yellow bird, yellow bird. 笑着仔，所以啲每日新闻报道下，我哋仲有好多雀仔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资深演员廖启智胃癌病逝，终年66岁。廖启智的经理人公司盛信娱乐发展有限公司在社交专页公布，指廖启智在今晚大约8:30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在家人陪同下离世。廖启智生前参演过多套电视剧，包括《包青天》、《杨贵妃》和《选战》等，亦都演出过多部电影，包括《线人》、《点五部》和《十年》等。1993年和2009年分别凭电影《农民》和《证人》颁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获颁金像奖最佳男配角。两名女子昨日接种科兴疫苗后不适，要送院观察，情况稳定。两人都是在沙田元和路体育馆接种。一名24岁女子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之后，出现发烧、心悸和感到头晕。另一名52岁女子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之后，出现心悸、血压上升和胸口痛。两人都被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当局说接种计划开展以来，已经为市民接种合共大约462400剂疫苗。复星医药表示 ，BioNTech 就伏必泰疫苗包装出现瑕疵问题，提交了中期调查报告，确认和运输条件相关的疫苗包装有关，疫苗的生产过程以及质量都不存在问题。复星说，为了让疫苗接种计划能够及时重启，正是就送另一批疫苗供应港澳地区进行评估。并且会视最终调查结果而定。如果条件允许 ，BioNTech 会尽力将疫苗尽快运送至到香港和澳门。复星又表示，已经向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监管部门发出暂停疫苗接种的通知， 并出于谨慎考虑，已经将所有瓶盖存在瑕疵的疫苗从接种中心撤回。公司声明港澳地区恢复疫苗接种计划的急切性。BioNTech 正是积极寻求替换出现瑕疵疫苗产品的方案。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超过一亿剂次新冠疫苗。国家卫健委连同中国疾控中心等在北京召开联防联控记者会。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疫苗研发期短，用在人体上的时间更短。对于疫苗的有效期，目前通过抗体水平监测，大概是六个月以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疫苗保护期。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表示，根据国药疫苗的临床研究，现时观察到的疫苗保护持久性是半年左右。在临床过程中设计了加强针接种，未来仍然要在海外展开三期临床研究，观察是否需要进行加强针的接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礼拜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rie 吴雨霏。我觉得咧，陪伴咧就系保卫家庭嘅最重要嘅元素，因为我觉得咧，陪伴小朋友咧就系俾到佢哋最好嘅礼物。希望我自己咧都会有多啲时间去陪伴佢哋啦。 想知道吴雨霏点样保卫家庭？记得留意丰收快活人之丰收家庭保卫队啦。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37分啦，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欧布涛。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系李隆基， 感谢你，感谢你。 跟住落嚟，头先已经预告咗噶啦，咁样介绍咧，即系话你嗰啲哇剧集主题曲，哇嗰啲辉煌历史，一出出戏排住上。 好， 首先 当年丽的电视， 系啦，耍下太极先。 哇，最出名系边个？ 张三丰。 犀利吓，识唔识耍？识唔识耍太极嘅你？ 做样就得， 做样啊！呢个拍过， 要拍戏，要嚟拍戏就得。 你拍武侠剧咧，都有武打嘅，试过。 有啊， 系啊， 有啊。 咁啊，即系做皇帝之前咧，成日都要打。 反而唔系， 唔系 做皇帝之后。 之后， 咁啊，做皇即系其实做皇帝嗰阵时咧，就即系。我哋俾我试下啫，得喎，呢个男仔都演得下喎，咁所以咧就俾好多角色我做。 哦，开始有啲咩角色嘅记得起嘅演过嘅 嗱，小人物就演过啦， 系 差佬演过啦， 系啦， 大侠就演过啦， 大侠都有， 大侠有，我记得有套乜鬼嘅叫做《神剑魔刀》。 哦，唔系 啊， 唔记得。 咁啊，跟住咧就陆小凤 哦，六小都有份啊，陆小凤你有份啊， 陆小凤之紫衣剑客 哦 ，OK， 我就系嗰紫衣 就系紫衣剑客， 冇错。 咦，咁咪 武功好高嘅 哦？ 咁啊，每次出场咧，我都系蒙住块面， 唔使翻工得啦，你唉， 最后嗰幕即系俾阿陆小凤啊怼冧咗之后我唔搣咗个面纱， 原来你嚟嘅 就我咧。 哦，原来呢个主角就系咁啊！ 廿集戏，我出咗一集。 原来仲要用你个角色个名嚟做主题曲添。 系 咁啊，即系难得咧，都同阿陆小凤有打过啦。 打过，真系打过，又唔系我打。 有冇同西门吹雪打啊？ 我同西门吹雪打过，咁啊，跟住咧就同阿陆小凤打。 系啦。 咁啊，即系两 叶孤城 系，唔系叶 孤城冇打， 赢陆小凤， 陆小凤，咁啊，佢哋两个打我一个啊，恰我一个，因为我武功高强， 争啲都唔够你打， 系争啲唔够打，咁又唔觉意咁啊，俾阿陆小凤整断把剑，嗰把剑刺死我啫。 哦，咁样，总之威啦，总之你哋啲流罗咧就出先啦吓，到最尾嗰集先至出现啊嘛，呢啲先系主角啊。 系啊。 即系武侠剧咧，佢即系其实好好犀利嘅，真系金庸真系乜都谂得到。 好嘢！ 所以头先你嗰只歌咧，即系由前奏开始啊，落啲 chord 啊，啲哇啲音乐咧，都好少有噶，真系咁样编嘅，真系系咪奈奈啊？ 奈奈奥金宝 系啦，奥金 奈奈话咧就佢睇完嗰个星球大战之后咧，佢觉得咦 呢只就真可以摆入武侠剧。 系啊，等我发挥下先，咁啫， 真系好劲， 好劲。 大师级太极张三丰之后，我哋有另外一位经典嘅人物， 中国一个武术名家， 广东人喎、 啊，系啊，广东人嚟噶， 佛山喎、 啊，系啊， 大湾区嚟噶， 冇错啊，佛山系一个好地方嚟噶， 赞先生， 人杰地灵啊。 好多即系武功高强嘅， 系啊， 又是拳术嘅，即系始创人， 冇错， 都喺佛山出嘅。 系啊，黄飞鸿啊，同埋呢个詹先生， 应抛开心中挂牵，漫天风雨在眼前，任他鲜血染衣衫。身穿苦痛亦安然，轻抛开心中爱万千，任他遮怨负了情，道经相对添凄怆，心中甘意未敢言，燃起千里火焰。众生苦难，壮志冲天。一生中悲欢我自知，承得恩怨浅面。但得碧血不空浅，身酸苦痛亦安然。 超级大师，咁再之前头先系张三丰啦， 系啊， 唔系作嘅，有真有其人嘅， 真有其人 嘅，就系佢内家拳嘅嘛，即系啲宗师。头先你赞先生咧，个个都话赞先生，其实咧赞先生有名嘅， 系 梁赞啊嘛， 系啊梁赞， 系啊梁赞，系啦真人叫佢姓梁， 系啊， 咁啊称佢做赞先生啦， 唔系姓赞嘅， 唔系 姓赞， 系咯，我都奇怪，咦咩赞先生系边个咧？即系系咪姓赞嘅咧？咁啊咏春即系王嚟噶啦，即系晚清时候，即系唔系几耐啊？清朝嘅清朝人， 清朝 嘅，咁啊一路传落嚟啦，我谂即系好多呢啲宗师咧都有成本书咁样，大家慢慢去 study 系啊，黄飞鸿啊，陈华信啊， 都系佛山啊， 系啊， 点解啲嘢咁好打嘅咧？佛山有啲咩食咧？嗰度哇，好出名啊！而家佛山食嘢都 系啊，唔错嘅， 我都有去过， 系 啊，咁诶， 好多啲手信，可能食得多咧，可能功夫好咧，未定。阿乔，你都要啊？去佛山食下嗰啲手指力好紧要嘅。 冇错啊， 唔系讲笑啊，弹琴其实系一种 系啊，嗰啲指力、 指力嘅嗰啲 阴柔嘅指力， 剧烈运动嚟嘅、 啊， 基本上 系啊， 只脚又要喐咧， 系咯、 啊，啊脚力都要有啊，踩 pedal 系咪啊？仲要用齐十只手指喎， 系啊， 唔系讲得笑。 嗯， 多谢阿乔啊，嗱 ，thank you 啊， 真系 thank you， 系啊，咁啊，继续陆续有来咯， 好， 头先有太极张三丰、 嗯， 跟住有佛山斩先生， 嗯。 跟住落嚟呢个系武侠剧啦，挂作嘅啫，系咪啊？满、嗯、花洗剑录系讲边个噶？边个喺度？ 讲张国荣咯。 哦，佢做主角啫。 主角 系啊，张国荣做嗰个角色系作嘅。 系 诶，点解佢将把剑去洗咧？我真系唔明啊！ 仲要搵啲花嚟啊，即系 系啦， 点缀下咁嚟洗嘅剑。 不过后来我记得阿 Les 都有再唱录唱呢只歌嘅。 系啊。佢錄呢隻歌嗰陣時，佢忽然間呢個古仔嚟嘅，佢忽然間想錄，即係佢錄嗰隻大碟，但係佢喺個錄音室嗰陣時，佢忽然間唔知點解嘅，忽發奇想，我要唱呢隻歌。 因為呢隻歌已經係你唱咗啦嘛， 咁但係當陣時你未有譜，即係佢樂隊冇譜喺度。 咁啊冇啦，佢突然間 佢即刻打電話俾我，嗰陣時我喺南地， 係。 即系嗰阵都几嘅熟嘅嗰阵， 系系， 即系佢未系去到嗰个 level 嗰阵，好熟。 因为佢喺丽的噶嘛，嗰阵佢做紧丽的啲。 诶，李隆基，我想唱呢只歌，你有冇谱啊？因为我哋喺出去夜总会唱，一定有呢。 有啦，不过系即系有几件嗰啲谱啦， 系啊， 五件咁啦， 唔止噶， 七件嗰啲， 七件啊，七件。咁我即刻揸车出去攞出去佐敦道俾佢。我好记得嗰间嗰栋大厦叫做嘉利大厦。 啊！宝丽金唱片公司啊嘛，我哋嘅老家嚟。 系， 后来咪就系咧呢个经典传奇啦。 嗯 大事嚟噶啦，一个嘉利大厦大火。 系啊，真 咁即系有死人啊！ 有啊， 好大个火灾。咁我哋嘅唱片公司有两层嘅。 嗯哼。 咁其中一啲咧，即系一啲嘅 master， 即系唱片嘅母带咧。 系。 都 烧咗， 付诸一炬。 哎呀， 咁但系好彩咧，就即系大部分都喺度。呢个系最宝贵嘅嘢，因为你所谓武打也者咧，你就唔系六成唱片之前已经系，譬如你邓丽君啊，哇，好多呢啲最珍贵嘅，你仲可以即系翻去 mix 啦，去混音啦，去录啦。即系你譬如你再张国荣嘅武打，咁你可以李隆基加埋落去唱都得噶嘛？如果你有武大， 系你可以做好多嘢都得噶吓。 咁所以哇，你都好嘢喎！原来你靠你就帮咗阿 Les， 系啊， 啊好奇怪， 佢就全靠我嗰啲谱， 系啦， 嗰啲乐， 佢突然间想录，即系我已经好奇怪，佢系唱咗唔止呢只噶，丽的电视有几只佢都翻唱咗， 系咩？ 可能佢即系佢突然间即系心血来潮， 系啊， 因为佢自己演啊嘛， 系啊， 应该系可以唱嘅。好，阿基哥， 好， 碗花洗剑， 好的。人生几多际遇未能逃避，明知一生里面诸多痛楚，若果他朝得到宝剑在手，扬威于天下应是我，让世间错怪了我，谁令我带泪悲哭当歌，悲哭当歌，乱世风雨多，让剑锋染满了血，然而鲜花清洗干过，干过不息，我只叹奈何。如今且把血泪轻轻抹干，如今必须接受彻 同在。自古剑客为情心事多，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竟是我，竟是我，竟是我。 哇，就是你了， 就是我， 你就唱了主题曲了。李隆基主题曲《碗花洗剑录》当年呢就咦，睇返啲资料有啦。李慧文、黄心慧执导。 係呀， 係两个我都识。 哦， 萧生先生监制。 係 呀，呢个出名啦，萧生。 就是他特生寫我入去，喂，你跟我拍黑窗兩場，跟住咧，我就著埋佢套衫，黐埋個頭。 從來未試過嘅， 未 係啦，好得意嘅。佢哋啊，有另外一個蕭生，同一個人啦， 係。 咁佢咧就即係原來我你啱講我先知，原來換翻洗面都叫你客串。我咧第一次著古裝扮古裝咧，即係直情黐頭套啦，古裝。又是他， 又是蕭生， 系啦，不过喺无线， 系哦， 咁系咩咩系咩剧咧？就系、是《神雕侠侣》 系 呀， 《神雕侠侣》你有份噶？原来 我被黑穿， 哦黑穿， 又系咁样，都系一两日戏嗰啲，咁即系一个角色咁样啦。 喂，我好劲啊！喺《神雕侠侣》里边， 神雕就系刘德华啊， 系啊， 系啊，边个嘛？ 刘德华、陈玉莲、 陈玉莲系冇错，系莲妹，系咁咧，好爆嘅出剧， 好爆。 咁我就客串，我就同张德兰就一齐做嘅， 系咩？ 咁佢好中意，可能揾啲歌手咧， 系啊， 系原来佢发明。 系、 啊、以前啲人哋发梦都估唔到咧，叫我哋啲歌手，又是我添啦，走、去做古装喎。咁佢咁都得，咁我哋以前我哋咩都唔怕噶嘛， 系啊， 即系冇谂话诶咩形象啊咩唔谂嘅，即系咦几得意， 好玩咯。 咁亦都唔后悔噶，即系而家玩翻，即系而家我都冇咗啲相冇成，亦都冇睇个好我自己个剧点样演，唔记得。但系即系始终都系做过嘛， 系 吓咁啊，第一次客串嘅，咁啊后来就真系做啦， 系 即系做啊都试过啦，咁所以就几得意。咁嗰出剧咧就系《神雕侠侣》嗰只主题曲犀利啦， 犀利 咧。点解揾张德兰咧？因为佢唱主题曲， 系啊， 客串埋啦，客串埋啦，咁样情义两心坚， 系。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太淡。情义似水逝，虚似心托飞雁，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眼也应见惯。谁愿去挥慧兼此心托飞眼，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回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 重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雁，哪怕悲欢渴望聚散。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 电视剧《神雕侠侣》， 情义良心坚。 多谢晒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我哋嘅好友， 多谢 李龙杰， 多谢你俾个机会我，等我发泄一下。 哇！我以为你话喺度发达就好好啊，我希望你继续发达。多谢晒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我哋今日开始又请到嘉宾，系我哋荣幸。Thank you， 下期 good night，good night。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点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好找着你。